and reputation precedes me. They told you I'm crazy. I swear I don't love the drama. It loves me and I can't let you go. Your handprints in my soul. It's like your eyes are liquid. It's like your body's gold. You've been calling my bluff on all my usual tricks. So here's the truth from my red lips. I wanna be your22: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0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开工男，工作男左叶谦啊，开工当然不是由我来了，开工是由这个刚才也唱到了啊，他在歌里唱的 Big Repetition Big Repetition Yeah 啊，就是梅梅，梅梅和这个谁呀、啊？就是中间有你看那个有唱的很好的那个 rap 的，还带了旋律的那 rap， 他是其实是来自爱德华西兰，异地西兰先生啊，跟他一起合作，所以 是我们的西兰花先生， 对，西兰花先生跟他一起合作、哦，肯定这歌很酷炫嘛，很炫酷。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并不叫做。Big Repetition 啊，这它其实叫做 End Game， 就是结束游戏啊，游戏结束，他想结束这个游戏，但是呢，他这张专辑的名字啊，其实叫做 Repetition， 就是名声名气。那 Big Repetition 就是名声大噪，名声越来越大。他跟西兰比在一起，那肯定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声都是肯定是越来越大噪的了。所以两个人做了一首合作了一首非常炫酷的歌曲 End Game， 里边唱起来的第一句就是 Big Repetition， Big Repetition， okay, 一个对唱歌曲哈，一首对唱歌曲拉开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和昨天一样呢，照例是二娃老妇的一个单人照 啊，是我的。 为了让这个照片增加一些新鲜感啊、嗯，为了让大家从各个角度了解二娃老妇的生活里的种种心态哈， 嗨， 所以呢，他也就手哈拿出了我们直播间的一个话筒， 哎对， 小外衣啊， 对， 话筒小红外衣， 哎、这是服饰 招呼上了啊， 对，这个直播间有一个好处就是服饰随你行，随时服饰随手抄啊， 快11年了也没啥什么新鲜玩意儿可以让你往鼻子上放了哈， 也就这样啊。 小红鼻，今天晚上小红鼻的叶谦哈，在直播间的样子已经 po 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而且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58红。如果你觉得哎呀，两天晚上都没有看到韩立的样子，好想啊！ 哎呀，今儿你还是看不到。 明天晚上啊，我答应大家，这个陈默来了啊，一周才来一次的选手， 就是 我找一个。 你猜怎么着？明天他要是陈默单独照的话，那就是他这一礼拜是真没洗头。 那叫 你连个帽子都没有，而且 我周一照了好吗， 是是是， 惨局在那摆着呢。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水化成泪水，你也只说一回，叫心人心里的鬼，再有水再隐晦，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眼泪，人类除了擅长对飞，做什么都不对。假装无所谓。 并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他支配这行为，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不。寂寞却一直掉眼泪，眼泪除了擅长颓废，做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只看不到心被你吹，人在爱情里越残废，就会越多安慰。我要无所谓，无所谓，我要无所谓，无所谓。 今天我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曹格演唱的《寂寞先生》。 嗯，是上来就是把情绪呢又给拽回到一些 伤感的感觉里， 伤春悲秋的这个情感里啊，跟刚才这个就是爱怎么炫，爱怎么酷就怎么来的那小姐俩不一啊，那个姐弟俩， 外国朋友们哈，这个状态呢，当然了啊，这个曹格呢，他的声音里哈，是因为华语歌曲嘛，可能就会让我们有更加的直指人心啊，尤其是撞到你今天的某一些的事情里啊。我在上一档节目里哈，感受到好几个朋友说今天心情不太好， 嗯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个人也有一种感觉，今天说实话水星没逆行啊，然后呢，冥王星逆行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哈，就是不太顺啊，情绪呢有点小波动，哎，但是吃饱了以后好了好多啊， 低血糖呢， 倒也不是。总之我觉得啊， 可不是吗， 真的 吃不饱饭， 吃饱喝足睡好、嗯、真的能让人心情好能一大半。 有一种就是没有果腹的时候，没有这个得到这种人类最基本的七情六欲最大的第一大欲望就是食欲，那他没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一定是第一个就是委屈，然后慢慢的还得不到的时候就会焦躁暴躁，甚至是那因为你看老点菜点不着，他那个就是被服务员怠慢或者怎么样、嗯、其实怠慢你并没有多大事儿，只是说他一会儿再忙回来忙过来就过 了。你先给上点花生米什么小菜啊， 但是一般来说稍微比较饥饿的客人，他就在那个饭馆里，他就是会发脾气了。 是的， 因为他其实他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所以现在很多餐厅会提供一些瓜子啊，哈，小小的什么锅巴呀、啊，能够让你先垫一垫，但不至于让你吃饱而不点菜啊。 是， 就是这个目的要达到的。 谁也不会在那吃饱了一肚子花生米跑了呀。 哎，这道你我跟你讲，有我 吃一肚子爆米花跑了。 哎，我去一家很火爆的这个火锅店哈，他就是等的人特别的多。然后等位期间就是你想吃多少那个爆米花你就吃多少， 那确实是你吃太饱了， 真的有很多吃完就走了的，因为实在等不下去了， 是那 太 久了，那倒是不赖食客， 对、这个都是愿打愿挨的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目前还没有朋友被锁定，但是妮妮妈妈0804这位听友冒了出来，哎呦、口气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妈妈， 真是啊，妮妮妈妈这个是08年04月份可能生的妮妮啊，是这种感觉。 他说好可爱呀、我也想求红嘞，不知道能坚持到几点，那可不成啊，咱们的红人是一定得挺到24点的，但是他是一个 从节目开播到现在应该是一直都在听的哈， 对，听11年，从单身听到结婚， 哎呀，老大胎教， 从老大胎教到老二胎教都在听男左女右， 现在老二快2个月了，比谦儿家的那个小儿子 小十天， 小十天 是 也是姐姐弟弟组合， 我的天哪，如果说您真抱着咱小宝贝儿在听咱们节目的话，我们放歌啊还有我们说的一些话题是不是就哎呀差距就是太大了，我一定要注意，首先第二呢是那年龄差距，你想想一个不到2岁的一个不到2个月的孩子也在听，我们襁褓中的婴儿也在听，然后那边还有一个6、70岁的老姐我记得也在听，是吧， 哪个老姐、就是、啊你说咱们节目的， 对对对、 哦、 咱们节目也有6、70岁的听众也在听， 我现在主要想的他是带孩子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手机或者电脑回复嘛， 嗯， 所以今天晚上你的这个心情和热情我们接受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你当红人哈， 哎呀， 拒绝了你啊， 不过你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了，当不当红人我觉得他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也是姐弟组合嘛，对吧，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哦、然后他的这个幸福的这种感觉现在是爆棚的，我知道，而且他是很累、 哎 确实很累，但是为母则刚这句话你也知道了、 嗯、 你是在幸福中的这种锻炼历练自己的， 哎，别听男人这么说，总之啊、 那个、我们偷懒呢是吗、 啊、我觉得啊就是该做好母亲那部分做好，接下来要注意这个瘦身 啊 好好的让自己的状态回复到这个 哎对你 没生娃娃之前、 哎、你说到这个事情韩丽 干嘛， 你这辈子有唯一的一次机会能让自己真正丰腴起来， 我肯定拒绝， 不是我还没说什么， 我都快41岁了，你别 不是我 别想那些没有的事儿了， 我还没给你支什么招呢，算了， 我这个人就是敏感 啊 行。 How's I'm fine 什么意思啊 How's I'm fine 就是其实就是这也是一词组，就是您啊家里面都你先把家里边弄，就是后院着火了，你知道吗？后院着火、所以您那个后庭后院着火了，你就别在这个公司里还张牙舞爪，或者你在这个就朋友圈里还在那折腾啊闹呢，还跟那酒桌上还折您 How's I'm fine 了，你知道吗？您赶紧回去看看去， 家里有急事儿了。 对对对、 外国人的歌真是哈、这名不都是这个你情我爱的哈、 来自 Sia 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那个比较独特的，这还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女歌手。 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还在翻阅大家的留言哈、在28分钟之前，一个很可爱的听友，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在收音机那一端，他叫做哔哩波哈， 哔哩波 打卡，每天一根海参。 Beautiful， 你如果你想每天一根海参的话，其实你这个还是挺有难 哇，这听上去很奢侈啊！ 是消费还是很有难度的。 我建议你把海参补起来。 是，还是补起来。 海参是温补啊，每天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这个听节目久了的朋友一定明白，我们中间在这个对话环节中涉及的一些元素。 是啊， 在这里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能够在此时此刻听节目，尤其是从爱的更久点跨越了海参然后来到这档节目的听友们、啊，因为这样的 你得忍受一下的，也 不 是问题， 不是忍受、就是你得听一下海参知识、 不是 对不对， 我是说你得忍受一个爱的更久点才能到南左， 你才能听到海参、 对、 然后你才能听到男左女右啊，这个人生一定要经历一些前期的考验磨难啊，最终能等到你想要的啊。谢谢各位有毅力又长情的朋友。今天晚上呢，虽然红人我还没有找出来，但是我相信哈、昨天晚上在美国的朋友都能被我们给召唤回来。 是啊， 今天呢，我就不信你一个大红鼻子罩啊，招不出来一个红人。 你看这不都40多条了吗？第二时段呢，咱们有望到70多条啊，还跟昨天一样，然后到结束的时候140-150条。 今天可是您本周的最后一次当班呢。 那又怎么样？ 大家就是这么无情是吗？ 是啊，你知道 我倒没所谓。 你知道今天街上有多堵吗？其实人都上街了，特好玩街上。 为啥呀？ 灯红酒绿的，都快马上到周末了嘛。 好吧，我们稍后第二时段看看暖文章冷笑话会不会人气上涨一些哈。 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17岁的我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月像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那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中国女星李宇春、王丽坤也走过红毯，前者一身剪裁别致的黑白透视长裙吸引眼球，而后者飘逸纱裙清新动人。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的红毯流程比往届更加严格，明确禁止红毯自拍，以免造成不合时宜的混乱，影响走红毯及整个电影节的流程。六月的秘密在戛纳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主演郭富城、苗苗、吴建飞亮相。郭富城首次披露片中和苗苗演绎一对父女，这也是苗苗芳华后的首部电影。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透露自己要从头学起大提琴，每天至少2个小时。据了解，戛纳的宣传之旅后，郭富城、苗苗、吴建飞将返回纽约继续拍摄。再来关注梁朝伟、吴亦凡主演的动作电影《欧洲攻略》日前在戛纳电影节场刊曝光了一款海报，这也是马楚成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后执导的第3部攻略系列作品。作为该系列的御用男主角，梁朝伟将再度上演高难度动作戏，续写攻略篇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3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0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前。 不敢想象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哈，都到了1星期的第4天了 啊！我还以为你说真不敢想象，刚几首歌过去就到第20段了，又该我说冷笑话，又该他说暖文章的时候。 那你这口气是指我不愿意这样？ 没有啊。我是觉得你可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嘛，是吧？你愿意跟大家多相处一会儿吗？ 没，我都上1个小时，你也知道我爱的更久点过哈， 愣挺过来了。 没有，我做爱的更久点，从2012年也做了这么长时间，快6年多的时间了哈。 嗯，对。 然后我们看看 这么一算下来， 今天晚上的红人已经诞生了哈，他呢特别可爱，他说。我是一位经常跨越海深的人， 是 天天听着红人，只是不太了解，除了陪伴要到24点子时之外，还有什么任务呢？哎呀，那个任务啊，就是今天晚上独坐山亭望红尘。 独坐山亭望红尘，你这名字真是够炫， 惬意不？ 真是够惬意， 古香古色不？ 哎，真是你 高不高级？ 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啊，天天都跨越海深的人， 对， 一个听节目能天天跨越海深的人啊，现在真的是大有人在 啊。甚至还有三文鱼、牛肉罐头的时候， 是他都跨越过， 都跨越。 啊、 还有一次什么、刀鱼罐头？ 对，还有什么？就差飞 凤尾， 就差飞鱼罐头了啊！飞鱼罐头据说是 红枣啊， 飞鱼罐头据说是跟咱的臭豆腐有一拼啊！你谁敢吃？谁敢生吞飞鱼罐头试试？ 谢谢你啊！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会在过程中提到你10次名字，你可以画正字儿，至少提到你10次名字，然后也会去你家里做客。而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微博上和大家互动， 好， 有的没的啊。总之呢，要在外场把男左女右这个假的容啊。 繁荣的场景表现出来。 哎， 好吧， 您对我们真是一日节目一日节目百日恩啊，百日节目跨海深。哎，我们就是靠这条大海深联系到了你。 好了，此时此刻22:36，也要进行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冷笑话啦。 啊，这个豆毛李斯啊，昨天啊就坐进来啊，气哼哼的，哐当的坐我们家。什么玩意儿？对，自己在那儿这么叨咕。我说怎么了？哎呦，我在你家楼底下啊，我刚才掀翻了一个算命先生的摊，哼，正好，自己还气呢，跟那儿。我说你没事，你掀人家摊干嘛？啊，我不掀他掀谁啊？哼，我本来想坐下来算一算，我刚坐下来，他就问我，你算什么东西啊？ Ring ring on the answering, 15 cool the shanty, I sing sing like the Grand Prix. She fling fling off the, and them things extra fancy. She know just what she came to do. She wanna live life Jumanji. Girl, you know I got just the place for you. Oh, from the hips to the waist, you know.Girl, I'm loving the ratio. Let me grip on and take control. Have to turn up the radio. Oh, girl, you know that's not the question. I swear your body is a blessing. Big girl, you got my attention. Whoa, I put that body through some testing. Ring ring on the answering. 15 cool the shanty. I zing zing like the Grand Prix. She fling fling off the. And them things extra fancy.She know just what she came to do. She wanna live life Jumanji. Girl, you know I got just the place for you. Oh, we can kick it for the night. Do a little something with the vibe. Put in work for me, don't be shy now. Come on, yourself a couple stripes, girl. Oh, you keeping me guessing. Yeah, I swear your body a blessing. Yeah, big girl, you got my attention. Whoa, I put that body through some testing. Ring ring on the answering.15 cool the shanty, I zing zing like the Grand Prix. She fling fling off the, and them things extra fancy. She know just what she came to do. She wanna live life Jumanji. Girl, you know I got just the place for you. So let me bring down the lighting. Slip off your tights and we can be vibing. Girl, I see you lip biting. You got the cake and I got the icingNow I got you igniting, grinding and hitting the spots that you're liking. I swear that big frightening. My type is swapping your main with your sighting. Ring ring on the answering. 15 cool the shanty. I zing zing like the Grand Prix. She fling fling off the. And them things extra fancy. She know just what she came to do. She wanna live life Jumanji. Girl, you know I got just the place for you. 来自 Beyond 他们不是 Beyond 啊，是 Beyond， 就是年轻吧，就是一直保持年轻啊。Beyond 做一个年轻人吧啊，他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大家看过没有 ？Jumanji 就是我们电影院是叫《勇敢者游戏》啊，那个罗宾威廉斯在那个生前是他演过第一集，后来然后在最近是大石他们吧 ，Rock 他们就演了第二集，好像是，就第一集给人那个给人耳目一新，那时候脑洞大开的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那什么的，很高超的，觉得那时候这些大片，Jumanji 其实真正的翻译过来没有直接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其实就是那个棋的那个名字叫朱曼记，叫朱曼记啊 ，Jumanji。 一日听众百人啊，百日节目跨海深。 对对对， 谢谢咖啡也是咖，还有很多听友哈。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哈，这个海参确实是对人体的这个补充营养元素哈是非常重要的哈，又是温补， 这很好的东西啊， 一年四季都可以补。 而且它在最纯净的这个水域生长。 我很放心的说一点哈，我们家包饺子真的放海参， 刺刺 超级鲜，超级好吃的， 脆溜脆溜。 对，我妈妈包饺子真的是一绝，此生我没有吃过比我妈妈包的饺子更好吃的饺子。 但是你还是得包这种就是。 干海参或者是就水发了以后呢，然后你剁了馅儿的那种脆溜脆溜的在里边。你要是真的买鲜海参，有一次啊，我记得还 是不 是 这要不第三环节再说？ 对对对， 这个人家 不要好不容易跨过海参，怎么又说回来？ 对呀、啊，要不你就到九点晚上9:50那场子， 是是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那个同事他们， 算了， 你们共同在北广生活时间里， 算了算了， 说海参怎么样？ 海参 好不好？ 别说了，说到这儿吧。 小秦海参要不要了解一下？ 嗯， 好了。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但愿我们的红人也是一位喜欢暖文章的朋友，因为看你的名字独坐山亭望红尘， 好， 一定也是一位很风雅的人士， 好名字， 好名字，来感受今天晚上我和你一起了解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身段要软，手段要硬。几个朋友聚会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什么是一个人的成熟表现啊？有个女孩说，他是从公司的实习生身上学到了这一课。他们俩一起出差到另一个城市见客户，到了会场才知道客户公司的线路出了问题，会议室里的投影仪成了摆设，客户方一肚子的邪火通通都塞到这个两个小姑娘头上了，埋怨他们没有准备纸质版的资料，白跑一趟还浪费大家时间。他本来就脾气冲，熬了好几个月做的 PPT 就这么无端的被否决，脑子一热就准备跳起来跟客户争辩。而那个柔柔弱弱的实习生抢先开了口，那小姑娘本就是南方人，吴侬软语，一口一个老总，一口一个前辈，又是陪笑又是道歉，好说歹说竟也说服了客户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然后她用了10分钟在白板上徒手画出了整个策划案，从数据来源到同比环比分析，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客户的神情从轻视慢慢变得郑重，最后他们居然也成功的拿下了第二年的合同。蛮吃惊的，感觉自己被一个95年的小孩秒杀了。不是因为他记忆力比我好，也不是因为他对这个项目比我上心，而是他明明有几把刷子，居然还能这么放得下面子，明明不是他的错，却背锅背得坦然又平静。他说，是这个女孩让我发现，发脾气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只有小孩子才赌气，而成年人解决问题。我很喜欢作家黄彤彤评价马东的那段话，他是一个身段柔软的人，在任何一个容器里都可以盛满这个容器。人对自己最好的认知就是先把自己放没有，携带着巨型的自我不利于前行，走路都难何况转身，一次一次把自我放下，这才能短衣服小打扮，身轻如燕，到达你想到的自由境界，这是一种代价更小、成本更低的方式。人生本来就短，用一种高成本的方式，不值当。但人常常如此，越是年轻，越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往往越执着于身段和面子，以为只要死不认错，就能保护脆弱的自尊。以为低个头道个歉就是对自己人格的贬低，只有处处要强才能显得有志气。认识一个男生蛮有才华的，开始时干得顺风顺水，春风得意，很快就成了部门的明星员工，但凡公司高管出席的报告会， PPT 里总少不了他的创意，就当我们都认为他可以实现2年3跳级跳3级完成职场的第一步飞跃时，他却黯然辞了职。并不是为了多大的一件事儿，在一次内部的阅读会议上， 他提交的报告少了一个数据，被部门的副总监提出质疑。众目睽睽之下，他被问得下不来台，已经到了嘴边的一句对不起是我没注意，硬生生的变成这个本来就不是关键的 KPI， 就是不看也没多大关系啊。副总监又是个较真的性格，两人竟你来我往的，竟在会上就争执起来。就是从那天起，他开始清楚地感到自己正在被逐渐边缘化，见不到重要的客户，拿不到关键的资源，就连之前手上的几个大项目也被安插了副手。他一怒之下选择了裸辞。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他，他正直着脖子，他正直着脖子跟一个劝试图劝他的朋友较劲，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啊？谁还没个出错的时候啊？论业绩我也算数一数二，他凭什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把我当孙子训？劝他的人见状摇摇头走开，而他依然不依不饶地数着副总监的罪状，蛮难过的，看着他亲手把自己的锦绣前程撕得粉碎，好像在疾风暴雨里不肯弯腰的一棵小树，被一道闪光拦腰劈断。是的，他的优秀有目共睹，但在任何一个已成规模的公司里，也并没有谁是真的完全不可替代。人生这场练场里，只有靠才华是不够的，你还得耐得住批评，受得住委屈。有一句话这样说，成功的三要素，一是坚持，二是不要脸，三是坚持不要脸。虽然这是有点戏耍的部分，但是坚持每一天都让自己的手段更硬，方法更多，但也学会将身段放得很低，变得更加谦卑和柔软。这本是成长最快的两只互补的车轮，可很多人却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端起架子做足面子才能证明自己的优秀。这样的人往往起步很好，但随着年龄增长，自我意识日复一日的膨胀，而自我能力却因为闭门造车而止步不前，逐渐被自负裹挟，与现实脱轨，成为一个既狭隘又偏激的面子至上者。人天性自恋，练习把身段放低是一场艰苦的修行。被史学家评为外儒内圣的曾国藩，一直以其包容低调的风格成为待人处事的典范教材，但在他30岁之前，其实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儿头。他愤世嫉俗又风格强硬，刚开始带兵办团练时，因为看不惯湖南官场的老旧官僚作风，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得罪了所有官僚，与绿营军更是矛盾重重，甚至发生火拼。军事上有太平天国之困，官场上又处处被排挤，正是最艰难的时刻，他父亲又离世，曾国藩必须回家给父亲守孝。回想起这几年的遭遇，他心灰意冷，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明明不遗余力，却偏事事都被制约，明明一腔热血，却偏处处碰壁。而改变他后半生的，是他读懂了《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一个人想要做出成绩，只靠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要放低身段，才能获得他人的助力，以成就自己的抱负。这不是厚黑，也不是认怂，放低身段只是为了更好的达到目的。正是想通了这一点，他付出后才一改过去的锋芒毕露，努力包容之前自己看不惯的官场寄生虫，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跟人发生冲突时也不负从前的固执和强硬。正因如此，

介绍的很详细哈，还把上一档节目介绍了啊，还把我们上一个环节也介绍了。 那你要倒着回去， 没毛病，没毛病、啊。 倒着回去，我能介绍到十一年前去。 没毛病啊！你说到十一年前呢，刚才有位听友哈，也是非常发自肺腑的感慨，就是最开心的，就是无论隔了多久，打开收音机，你们还在。 嗯， 啊、 我们也希望 男左女右还在。 那是 啊。W 女王喵喵喵 Y、 哎、W 女王喵喵喵 Y 也是啊，我也喜欢，就是一种，你比如说你想吃一个小吃，你不可想象啊，就是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我但凡有一天，哎呦，我那面馆呢，就是 没了， 对，我就是只有他们那家是这个味儿的，再也没有了，那我都不敢想象，那我哪儿找去啊？ 就像我在电台工作了快16年了，当初吃的餐厅周围的。全部都没有， 就让你吃垮了呗。 我， 你这是霸王餐去了吧你？ 我都白天不来的人嘞， 拿台里饭票 只有一家餐厅、哦、真的还依然在那里，但是他们的口味已经改变了，已经不是最初的那个当时喜欢的菜品了。 厨师让你吃跑了。 我其实当初吃的也不多啊， 锅跟灶还在那儿呢，但是味儿不一样。 但是就是讲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哈、啊，那儿有一家什么商场啊，怎么样？所以我老说哈、啊，就是。搞对象哈，如果第一次这个见面的地点还是很重要的哈， 是啊， 你还真得去点重要的，咱们颐和园见。 哎，这个还真是不会、 啊、 不会没有的， 天安门广场见， 那绝对不会没有、 啊， 那是一个国家标志的。那但是我们前几天这个 我们电台门口见， 老发小、 啊、 聚在一起还说呢，我们这桥头那时候有二婚铺、小酒馆，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祥的，什么什么祥，什么什么瑞的。这你现在哪找去，全都没了，全都给拓了，没了，拓没了以后，你再说那个，想想原址是什么，是可能是银河啊，可能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想想现在的那些新建筑、 当然这个有很多朋友的相亲大概这个随机性也很强哈、啊、就经常每个月见一个朋友啊，那你可以各种快餐店啊，尤其是那种国际连锁快餐店啊， 那是可以， 另外还有一些咖啡馆啊，这些久负盛名的咖啡馆也是可以的，因为谁知道以后啊，你和这个人是没准有一些很美好的接下来，对吗？你们一回忆起当初，哎，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咱们再去坐坐，对不对？ 没了。 哎，你要是如果还有的话，你心里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啊？ 对， 对吧？就算是这家店没了，哎，他要是连锁的话，下一个地儿也可以去找感觉嘛。 哎，不会一成不变都没有的，但是也不会一成不变都在那儿矗立着的啊、 当然时代也不一样了， 是， 也许有些人觉得第一次就要那么，哎，缘分使然，在哪里就在哪里，对吗？ 咱 们一条街见啊。 来自 Ray 和 Mr. Izzy，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is Land。 They said irreplaceable. I was holding up, taking you. You was that what you trained me for. Now you're stressed out 'cause you needed me. Going all out 'cause you need the freak. The ship is done sailing.If I do it again, then you can leave me hanging. for you, oh, I was always on tim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I declined, and now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know I'm gonna be fine, and I gave you my all, so now you call, I declined, oh, baby, you don't get to play with me, oh, baby, oh, when you call, it's there for you, oh, baby, you don't get to play with me, now, baby, oh, when you call, I declined, we need a minute, you can shh when I talk, let me finish, getting all dressed up, I'ma kill it, you can move on. Girl, you're the baddest. No need to practice, cause you're so different. You always winning, no girl can match this. They can never match you, cause you fire like matchsticks. You keep up your image, angel to sinners, but you the baddest. I can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yeah.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I'm your size and I'll decide when we take things further. I keep you close, I'm no beginner. I can do both, angel and sinner. You chose the hard way, you picked a winner. Bring the tequila, you know I'm a killer. You're a boss now and I see your Jordans and your chain, so I see you wanna wife me, making promises for life, B. You know what I'm asking, miss. No double dancing, no second chances, no, no. So I can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So no one else could be above ya. When you be on the low, at least you know I got ya. Baby girl, I can't lie, you got my heart locked up in your locker. And she ain't ever been about, that's why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My lover, I'll never be a fool to you, my lover. Everything I do for you,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my lover. No Chanel 一起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Lover。买了吧，买了吧。 好的，其实这两天我们也听过了很多你带来的都是这样的， 对， 男女对唱的哈，都是很有一些名气的哈，响当当的一些歌者。 其实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因为雨后春笋般嘛，很多很多年轻的这种新尖精力量就开始了嘛， 精尖力量， 精尖力量，精力量，讲什么话？啊，金尖力量啊，很多的很多的很角色都已经出来了嘛，像 Nose 和 Mabel，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啊，但是听着还行，还有很多很多，我就 不是刚才。Taylor 我们知道啊， Taylor 呢这肯定不用说了，还有那个西兰也是不用说的，ED Sharon 这个不用说的，还有谁啊，还包括其实 Sia 那都不用说， 对啊， 已经是已经屹立了，已经屹立在这个歌坛上了。 好嘞，此时此刻我们要去今天晚上的红人，独坐山亭望红尘啊，感受一下啊，独坐山亭望红尘，这位女听友家做客。目前她是一位在北京收听节目的听友，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然后她说韩磊啊，最喜欢那一句晚上好。简直了，我们家那位啊学的惟妙惟肖。还有啊，这个独坐山亭望红尘是我们家那位左搜右寻起的名字，一种心向往之状态， 很幸福哈，不知不觉给我来了顿宵夜哈。感受一下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有关注55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大逗相声李银飞。 看来挺喜欢听相声的哈。我们再看看第一个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哇哦，哎，我这次再问你，你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 对对对，你都给我闪走了。 我这不又给你打开了吗？你看了多少粉丝？他是谁？ 哎呦，这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明星， 是吧？哎，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再跟我说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我只能说这些年 你是不是 你不要怪你的摇滚圈里的朋友说我对摇滚那些明星们完全不走心。 王菲啊， 对， 是他吗？ 当然了。 这怎么又改 V 字开头了？ 一直都是这个呀。 啊，改 V 字开头是吧？ 哎呀，你终于走心了。 我记一下，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但是我们至少得有个。我觉得二三十个红人都不止， 但是 第一个关注的人都是王菲。 但是你不经常打开，也不经常点名这个事儿， 只能说这十一年当中哈，他们的分散就几年几个里，对吧？ 就是分得太远太久远，然后让我回忆起来也不是那么方便。我现在想起来了， 二娃老妇有这么多的这个， 我那么多其他的乐手跟乐队要记，我记这个这么一个微博，我怎么记得住，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从他开微博开始哈，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一直是一个不太愿意在公众面前哈和大家有太多互动的人类，可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小天地了哈。嗯，好了，此时此刻23:18，红人家也做客了，而且红人也很幸福啊。其他小伙伴呢，也在努力的让外场更繁荣，152条喽。 啊，这都提前撞线了哈，那还有半个小时啊，还有45分呢，咱们再好好的听听音乐，聊聊天。好，红人别走啊，那个孩子应该这时候都睡着了，这我有经验。 你怎么知道红人有孩子了？ 啊？你不，这不是二娃老妈吗？ 二娃老妈是之前那个。 哎呀，我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65 speeding up the PCH, a hell of a ride. They don't wanna see us make it, they just wanna divide. 2017, Bonnie and Clyde. Wouldn't see the point of living on if one of us died. Yeah. Got that kind of style everybody try to rip off. YSL dress under when she take the mink off. Silk on her body, pull it down and watch it slip off. Ever catch me cheating, she would try to cut my. Crazy, but I love her, I could never run from her. Hit it, no rubber, never would, no one touch her. Swear we drive each other mad, she be so stubborn. But what the f*** is love with no pain, no suffer?

Yeah.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his is how I to die. You can confide in me. There's none to hide, and I swear. Stay solid, never lie to you. Swear most likely I'ma die with you.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e's out his head, I'm out my mind. We got that love, the crazy kind.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Him and I. 听歌可眼红，何以待你好偏不懂。自细做过多少美梦，慈悲的伟论，连乞丐喊穷心也痛。竟怕放怀拥抱你，让你露宽容，追悔无用，转眼发现你失踪。再不敢知道我是元凶，大概当初我未懂得顾忌，连笑出声害惨你，令人受伤滋味难保更可悲。这心地在善良中心怎去向你说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都像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寻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贵，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尽饥荒赤地，而太多债没处理，女人累己滋味，余生也记起。数一数，我实情不只得你，要说句对不起。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道场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寻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被我害过来接受我贵，是我在制造眼泪居然想救世。于心有愧，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立志助世人脱贫以为便伟大，道场多么有为。这种智慧连谁曾待我好都可带来伤势，内疚内疚内疚没作为，直到在某年某日我能安息于葬礼。仍想你一家可到齐。 来自陈奕迅的《于心有愧》啊，也是一首很好听的粤语歌曲哈。 这首歌呢也表达了我深深的歉意哈。 哎，你不是一直是问心无愧的那种人吗？ 哎，你怎么不听我下面要说什么呢？ 到底什么事儿亏了心了？ 去年曾经承诺大家以后就是年年7月16号我们的纪念日的时候呢都有机会聚一聚哈。 啊，怎么今年不聚了？ 聚不成了 哟。得， 你看于心有愧了吧。 你一每年一聚的那个你放话放太早了是吧？ 当时年幼无知啊。 啊，这么回事。 浅度人生说他希望能去见面会。抱歉的通知您哈，今年的见面会呢可能就变成其他方式的庆祝了啊。 好好。 或者说就像人过生日，每年每年大概都会越过越觉得不想过了，有这个感觉吗？除非逢一个整数字的时候，对吧？ 对， 你说你十年你之间你都没庆祝过，你十年你大庆了一下哈，然后11年你再大庆一下，这12年有没有也不一定了哈，13年啊，你也行。 要不这样，我就给你。源泉的说一下，咱逢双来聚一次怎么样？ 现在我已经很冷静 了。12年的时候， 我现在很冷静了。我不再这个轻言这个许下诺言了哈，还是尽量的哈。好像承诺了几件事情都没有这个很好的去落实。 你看看也是， 因为见面会确实不是一件小事情。 是， 又加之可能我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对见面会可能有我自身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只是草草了事的一种见面啊，就是搭个台整个板子找个商场， 那还不如不 你喊一句我喊一句他叫一番，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男左女右的气质哈。 好吧， 我并不是说其他这种方式就不好，是人家更擅长驾驭这样的见面会。 也是， 我一处商场那儿我都不知道说啥，你知道 这个7月10几号的这个天气炎热啊，咱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还是闷热的那个气候，所以 别扯别的哈，都房间里都有空调， 所以他可能要跑。他可能不在北京， 别扯别的哈。这个咱们争取哈，今年以其他的方式呢会有一个争取哈，咱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什么面对面的方式哈，但是不一定啊。夏佐若，你别怕啊，你别在那儿想啊。 可以，我们想， 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每个晚上，男左女右都在这里陪你。 嗯， 不是比任何，对吧？所谓的见面啊，那么一下下，要好得多吗？ 好，这个也不是什么坏消息啊。咱们一直就等于说那天不见面，我们还会在电波见。 那天是周一， 嗯， 节目肯定照旧做呀。去年是刚好是星期天， 嗯，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 SZA 和 Calvin Harri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周末》， 后天的事儿啊。 The Weeknd。 还过得去，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剪接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有阵雨。 是叶谦常常会补充 脆皮儿姐 对确认过台词啊，绝对是男左女右的这个风格。我之所以在此时此刻送出这首歌，也想对在今天或者是在这段日子里遇到过一些不开心事情，或者是家里面出现一些突如其来事情的朋友说一句，这也许就是命运的一些偶阵雨 啊， 它一定会有阴云突然间袭来，然后你一定要熬过那段时光的这样一些日子。 哎，就像是怎么说呢，你总会有一些惊喜。我记得我小时候仍然，现在我的印象也是，我仍然觉得很多片子都是黑白的，因为小时候，后来我想起来了，家里没有彩电，顶多有一个，就是有电视机的年代啊，是先有的，我算是命运算好的，是先有的那种电视机，但是呢肯定是黑白的。那么后来我发现，我认为我记忆中的，比如说百万英镑啊，什么追捕啊之类的， 你认为都是黑白的？ 对，还有什么什么人证啊，都是黑白片。我以为都是黑白片， 结果人家 结果有了彩 彩电以后，我又重新又重温了一遍这个，哇，全是彩色片，哇，真好看。 而如今呢，你一天打开电视的时间又有多少？ 就是，你看，这就是惊喜也有损失，你没有什么时间看这种老片子、老电视了，但是呢，你翻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份惊喜。原来之前你觉得毫无色彩感的东西，今天这么活灵活现，又给你演一遍，而且是彩色的。 对，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又要提及男左女右的这么多年，经常会和你分享一句话，也是因为那个故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算你现在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知道这是命运打下的哪一个伏笔啊。 对，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一个突然之间的变化，请你在低谷的时候也依然能够有乐观的心态啊，去面对这种种。 哎， 只要你不去我觉得是在生活里糟蹋一些东西哈。 对， 好好的去过你的生活，哪怕是你没有每天锻炼，哪怕你每天没有去做像别人那样励志的一些事情，但你至少没有糟蹋，对不对？ 记住，只要是认真过好自己每一分钟，总会有原来你觉得是黑白的，最后彩色的呈现在你眼前。 谢谢独坐山亭望红尘，独坐山亭望红尘，独坐山亭望红尘。 谢谢。 和你的老公啊， 对， 都那么喜欢听这档节目。 今天我们也撞线了哈，也150多条的吧，我看看啊， 何止啊， 180多条哈。 为您整周的男左女右的相伴画上圆满的句号。 好嘞，那来一首 Tori Amos， 然后送给大家这首是结束歌曲啊，收工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hy Would。 晚安 晚安。